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Okay, 欢迎大家来到9月20号的南风窗。今天呢、就有思华姐姐。 Hi, 各位好，好难见啊。 是啦，同埋唐水在这里 的。大家好。 咁当然就有我来到 Sam 啦。咁思华姐姐就好一段时间没同我们一起做节目啦。咁今天就来我们这里撑下场的。今天呢当然啦，就不能不讲我们澳洲变天的大事啦。咁最近就下、这个Tony Abbott 这个阿伯特就被他的同志党友逼供，咁就变天啦。 你哋咩你哋觉得点啊，佢呀思华你嗰个觉得点啊， 我觉得好 睇先， 有冇 留意啊？ 我当然有啦，我当时第一时间我家人系好好关注呢个世事㗎嘛，我个女喺好远都即刻 send 咗个send 咗个 WhatsApp 俾我，吓、啊，因为我嗰时夜啊，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即刻睇即系上网啦，咁又发觉啊，咁又逼供，系啦，咁我觉得好 shock 啦，个感觉系吓，咁即系感觉当然唔好啦，因为我非常老实噶嘛，不嬲同你讲，我选 Tony Abbott 噶嘛，咁而最大问题系我冇选 Malcolm 噶嘛，咁啊你又我选咗 A 啊 B， 边赶咗 A 走嘅啫，即系唔好 mention 呢一个嘅政见先。我唔系唔惯，我知道吓、啊，即系澳洲五年嚟做5个总理，不过其中有两个系上上落落咁样啊吓，即系 Julia Gillard 同埋 Kevin Rudd， 嗰下我就系觉得好核突咯。咁估唔到兩個大黨係咁，咁所以我唔係話一定覺得政壇會係肉酸啲，但係我覺得我當然唔接受啦，因為我頭先同你講過，我唔係選呢個人噶嘛，我選嗰個人係咁樣俾人落頭，而唔係俾我哋啲選民趕走去，我覺得。 或者可以俾啲 background 聽眾啦，咁其實澳洲嘅制度就同英國係一樣嘅，同日本都係好相似嘅，就係依個內閣制啦。咁簡單啲講，就係只要喺依個下議院或者 House of Commons 嗰度可以攞到大多數咧，就可以組閣啦。咁所以基本上我哋係選個黨嘅，就唔係選個人嘅。但好多時候競選嘅時候咧，都係黨魁出嚟，即係代個黨講嘢啦。咁表面上好像是選緊嗰個人作為首相，但其實是選緊個黨嘅。咁所以如果黨裡面嗰、那個leadership 啦，我哋叫黨魁有改變嘅話咧，咁順理成章嗰個首相都會受到改變噶啦。咁依樣嘢其實日本就最犀利啦，日本就成日都倒閣噶啦。咁我哋其實就澳洲就少啲嘅，係自從上屆政府咧，工黨咧就 Rudd Gillard Rudd 咁樣，即係兩次好短時間之內嘅倒閣或者我哋叫 spill of leadership 啦，咁喺工黨嗰邊，咁就之後就而家傳到過嚟依邊，自由黨都有依咁嘅情況出現啦。咁啊，唐水你係咪好似有啲觀察嘅喎？係嘛？ 其實我不嬲都唔係好中意 Tony Abbott 嘅啦，因為我係完全 relate 唔到嘅同呢個人。我唔知佢做乜嘅，我覺得係。 好點解？ 即係我亦都 唔 out of touch 係咪咁意思啊？好 out of touch， 係咯，同埋我唔明白點解會有人支持佢。 O K， 好啊。 唔係即係我舉個例啊，即係譬如 唔緊要你舉。 唔係即係譬如佢講 woman minister 嗰單嘢啦，人哋問佢喂做 woman minister 咁耐，跟住佢話唉。我 cut 咗 carbon tax 嘅女人可以嗰、那个屋企嗰个 budget 可以 maintain 得好啲啊嗰啲，即系我唔觉得点解会有人啲人会觉得呢样嘢系冇问题嘅咯。咁但系咁嗰日咧就发生件事，咁我都就觉得好事啦。咁我梗系觉得，咁但系又未至于话出街食饭庆祝嘅。咁啊，即系我第一个感觉就系、是，譬如 Malcolm Turnbull 上咗台，第一个感觉就系觉得。啊！終於有個現代人做翻我哋個國家嘅 Prime Minister。 咩叫做現代人啊？ 嗱，你唔知你有冇睇過Sean Wong Harrell 嗰個有一個卡通啦、啊？咁、那個卡通咧就咁嘅，咁 Tony Abbott 係一隻恐龍，咁佢好大好大好大隻恐龍。 好大隻耳耳啦，佢畫到佢一定好搞笑。 係好搞笑，咁要行前面有啲樹咧。大棵樹咁佢就噴啲火出嚟，跟住燒咗燒曬樹，跟住又行去前面咧有啲咁跟住嗰啲風車咁佢又噴啲火出嚟，燒曬變曬碳咁樣，行到前面就有一個好細粒嘅 Malcolm Turnbull， 跟住 珠光宝气咁，穿金戴银咁，细细粒嘅，跟住乜咁同一手就将只好大嘅恐龙掉咗落个山悬崖下面啦。咁喺我眼中 ，Tony Abbott 系唔系呢个年代嘅人嚟咯？唔系完全系，好似系五十年代佢价值观啊，佢嘅政策啊，佢睇嘢嘅观点啊，完全系好似佢五十年生活喺五十年代咁嘅，好似即系譬如话 gay marriage 啊，即係其中一樣啦，咁就係佢 renewable， 我舉例啦，譬如 renewable energy， 咁我哋而家仲好多人仲講緊，我講下我自己意見啦，即係佢哋仲會討論緊係咪 climate change， 有冇 climate change， 咁首先呢樣嘢其實都唔使點討論嘅，就算其實有冇 climate change， 你成個世界嗰個思潮已經係去咗個想要一個 renewable energy 啦嘛，你已經係就算係冇 climate change， renewable energy 都係好過 大勢所趨 啊嘛，係啊，大勢所趨，你嗰、那個就算你冇 climate change， 用風用太陽都好過你燒煤啦，咁起碼你冇污染先啦，同埋你成個市場已經喺度嘅喎，如果你再成個慾望已經喺度喎，咁你唔去做呢樣嘢，你仲係喺度停留咗喺幾十年前討論緊，有冇 climate change 咁？咁人哋成間公司美國已經起咗出嚟，嗰間叫 Tesla 嘅就係已經成間公司都標咗出嚟，係諗住賺錢嘅咯喎，已經諗住賣嗰啲太陽能嗰啲battery 俾你嘅 household 嘅咯喎，市場已經喺度喎。你都唔去你都去否定呢样嘢係好奇怪，咁呢样系其中一样啦，咁仲有好多其他嗰啲，譬如对女性佢表达出嚟嗰种睇法啊，宗教上嘅睇法， 或者可以俾啲 background 大家。咁其实喺Tony Abbott 執政呢短短两三年间呢，其实佢都有唔少嘅政治上嘅失误嘅。咁尤其是喺對住傳媒嘅時候啦，咁佢競選嘅時候呢，就曾經試過做訪問嘅時候，就有個性工作者打電話嚟，咁就反映下佢對即係個經濟嘅不滿啊，講佢生活點樣艱難啦，咁就俾人拍到呢，即係同啲 ever 訪問嘅時候呢，聽到呢個性工作者嘅電話嘅時候，就喺度單眼啦，咁佢出席呢、這個即係一個殉職軍人嘅葬禮嘅時候咧，又講話哦 shit happens 咁樣，即係俾人感覺好似好輕佻啦。咁而頭先好似阿唐水講嘅，就話佢對嗰個 renewable energy 係唔似一個友善嘅態度嘅，即係譬如佢曾經講過就話，哇啲風車真係好核突啊咁樣。 唔係佢係公開話直頭係就係 prefer 燒煤噶嘛。 係啊，但係就 即係差唔多係咁去到嗰 level 嗰個。 係啊，但係依樣嘢其實係真係好 against 大部分澳洲人嘅意見嘅，因為其實我哋澳洲因為嗰個農業，即係一來就不嬲都比較崇尚自然啦，二來就我哋嗰個農嗰、那個出口係好重要嘅，所以對環境嘅保護不嬲都好強嘅。咁佢講呢啲嘢其實真係好有啲同普羅大眾有啲 out of touch 咁樣咯。 糖水講嗰樣我非常明白啊，因為事實上咧，第一我想講咧，我幾贊成啊西方論壇世聰講嘅嘢咧。第一，傳媒咧唔係淨係澳洲嚇，喺全世界而家嘅傳媒咧，如果喺香港就冇得講啊，香港係因為受政治力量影響咧，全部都係所謂歸曬邊，就即係一定係即係跟住大陸嗰個指揮棒去轉。咁呢個我哋當佢唔係傳媒啦，佢哋只不過係奴才啫。但係西方傳媒咧有個特色嘅，而家全世界都係嚇，係好左嘅，即係總之咧就係向左傾。咁所謂左嘅意思咧，譬如話。 社会 过度嘅 社会保障，偏向社会保 障。我谂唔系叫社会保障咁简单啦，譬如话系所谓人道主义抬头啦，但呢个人道主义又或者系即系向弱势社群所谓大爱，而系忘却咗好多社会嘅根本利益啊，或者族群矛盾啊，或者宗教嘅理由啊，咁同埋好多时西方嗰啲传媒系非常非常之，如果你哋有注意，我唔知道你哋上次嘅争论系点，因为我搵唔到你哋嘅 track， 唔紧要。譬如嗰个细路仔俾啲即系喺个沙滩度嗰件事件，其实已经系西方传媒喺度即系并未将真相全部显现啦，我只能够咁样讲。咁所以咧喺Tony Abbott 嗰度咧，當然我唔係話我叻過個傳媒嚇，但事實上咧，我會係抄多啲其他嘅唔係呢一種咁左派嘅傳媒嘅觀點啦。咁所以咧，我想講咧，我非常贊成阿世聰嘅意見咧，澳洲嘅傳媒特別憎呢個 Tony Abbott 嘅。正如阿頭先糖水所講，第一佢好似唔係呢個時代嘅人， 譬如 gay marriage 咧，佢話佢係因為一個以教徒嘅身份咧，佢係堅決唔贊成嘅。我喺呢件事度係 neutral 嘅嚇，我唔贊成，但係亦不反對。我只係覺得嚇婚姻自由係每一個人嘅自由，亦都要注意到喺西方社會有個非常之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啲所謂少數族群或者所謂弱勢社群咧，佢係不斷要逼迫一啲正常嘅。或者係 traditional 嗰個社會啊，譬如話我好憎人哋喺西方社會唔准人哋講 Merry Christmas 嘅 ，even 我唔係教徒，但我認為呢一個人哋係西方已經係長久以嚟嘅一個嘅慶祝活動，無論係乜嘢宗教嘅人士，你都應該要尊重，並且人哋好多個學校已經係慶祝緊嘅話咧，你冇可能因為你係一個異教徒咧，你係反對呢樣。但我話俾你聽，而家喺西方傳媒、西方學校裏邊已經係咁樣做。其實係衝擊呢個傳統社會好大，我想話俾你聽咧，就係 Tony Abbott 你可以唔選佢，但係如果一個人佢係忠於自己嗰個觀點而肯堅持嘅話，而唔屈服於呢個選票咧，欣賞啦。嗱，咁當然我亦都要講出我自己嗰、那個，我不嬲都贊成啊 Tony Abbott。咁頭先阿糖水話你唔知佢做咗乜，我特別要想提出咧 ，Tony Abbott 最大嘅喺澳洲嘅。就係、是、stop the box，at least 有做到，好多人係做唔到。咁仲有譬如話喺 Tony Abbott 上 俾錢啲蛇頭。 嗱，當然係嗱，呢、這個亦都係西方傳媒，即係澳洲嘅傳媒咧所講，你都講得出係傳啦。OK， 我哋唔好理係傳， 政府冇 唔好理。我想話俾你聽，係咪 stop the box 先？ 暫時係啊。 呢、這個好重要，好重要。我想話俾你聽，如果你喺個移民問題、難民嗰度係覺得對社會構成極大嘅困擾，佢話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唔該，呢啲唔係我唔覺得你哋係要可以否定嘅、可能佢唔知做咗啲咩，或者佢真係將人拖出公海，呢、這個我唔係贊成嚇、啊，人道主義始終係最高原則，但係你係要做啲嘢，喺工黨社會裏面係做唔到，我亦都曾經喺度透露過一件事、就是，就係嗱 ，Tony Abbott 有喺 stop the boat 嗰度兩樣嘢做到。呢、这個係非常有效。第一 ，stop the boat， 我唔理你哋話喺後面做咗啲乜嘢。總之而家現時係冇一隻船可以入到澳洲國境，呢、这個非常重要。咁我起碼要話俾糖水聽先。你唔覺得佢係一個政績唔緊要？我想話俾你聽。第二，而呢一啲嘅即使係要準備入嚟澳洲嘅人，其實佢哋可以入嘅。如果你真係難民，不過佢哋唔可以入澳洲國境，佢哋要喺境外受到甄別。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而呢一個亦都係左右直選係一個非常有效嘅途徑。呢兩件事，我覺得你乜嘢唔講 Tony Abbott， 你都要講。但係你而家睇下喺所有嗰啲報紙有冇講過？而我又都喺度講過，你知唔知一個選民喺工黨政府嘅時候，由一個選民由佢入境，嗱當時係入嚟澳洲國境啊，到佢離開國境，包括所有嘅 legal cause 啊，即係法律嗰啲。即係佢哋重新又反對啊，而且又上訴等等，佢嘅 legal cost 每個平均啊，一個人入咗嚟，到佢要請佢走，佢可能留唔到喺澳洲，嗱留到喺澳洲嗰啲就係難民身份，咁佢都應該留啊。唔得嗰啲，你知唔知平均每一個人係要用50萬澳幣，包括養佢同埋所有嘅 legal cost， 同埋送到佢翻去原居地，或者總之送走佢。而呢一個當時係澳洲人係冇辦法。負擔嘅一個大嘅負擔嚟嘅。嗱，我自己覺得咧，你可以唔中意佢冇所謂。仲有，我亦都覺得其實澳洲一個咁樣嘅選舉制度，佢固然係有唔好嘅地方，但係亦都有好嘅地方咧，就係如果嗰個人唔係幾夠民意嘅話咧，佢個黨咧就會好大刀闊斧咁一腳兜啊佢，就準備係迎接下一次嘅選舉。嗱，呢一個咧真係一個雙刃劍啦嚇。 或者可以俾少少background 大家啦，就講喺嗰個船民問題啦，澳洲嘅船民問題啦。咁即係其實長期以嚟咧，澳洲都受呢、這個 非常大嘅困擾， 印度尼西亞嘅船民問題困擾嘅。咁頭先阿小華姐姐所講嗰、那個政策咧，就係話船民入咗澳洲境之後，入咗澳洲領海之後咧，就會被送去呢、這個之前曾經嘗試過就係想送去其他國家啦。咁另外咧就喺澳洲一個叫做聖誕島嘅地方啦，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聖誕島嘅地方咧？ 仲有啲拿魯島啊嗰啲咧，即係總之唔係澳洲境內嘅一啲嘅小島咧、就 嗰啲小島咧就好奇特，因為佢哋其實係算澳洲領土嘅，但係咧當地嘅居民咧就唔算係澳洲嘅居民嘅，即係好騎呢嘅。咁我諗係政府嘅一個政策就係、是、因為點解就係想盡量令到佢哋喺澳洲境外去做一啲甄別啊、難民甄別嘅措施啦。因為就其實政府嘅一個政策就係希望盡量去或者叫做剝奪佢哋嘅一啲法律權利嘅。咁曾經 我谂最重要咧，sorry，我一定要打岔。其实最重要系令到澳洲并唔系好吸引，嗱呢个好重要。 系啊系啊，嗱澳洲依、这个就系喺澳洲嘅最高法院咧，曾经有个判例咧，就系话澳洲政府咧系唔能够剥夺船民向最高法院申诉嘅权利嘅。法庭好多时候咧就系同澳洲政府嘅政策系一路对着干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而Tony Abbott 头先啊，肖华姐都讲咗就系 Tony Abbott 一个其中一个好大嘅政绩啦，就佢真系令到能够 stop the ball 啦。咁但系佢后面嘅手法咧就曾经几值得商榷嘅，因为传媒揭发咗咧就系佢系贿赂咗当地嘅蛇头。咁究竟呢一个系治标定系治本嘅方法咧？咁唔知啦。咁好明显即系阿伯特政府喺后面做咗好多。 上个礼拜啲人问佢，咁你 stop the ball 同你而家又收多啲叙利亚难民啊？咁佢大家都系叙利亚难民，有咩分别咧？佢答复都仲系，因为如果 stop the ball，我就唔会益咗啲蛇头啦。咁样，我谂我会对我哋个总理嘅要求高少少咯。尤其是喺而家呢个咁样嘅世代，而家先讲呢、这个，你睇翻我哋过去嘅总理由我懂事开始，或者即系唔好太远啦，太远我都唔知啊。即系譬如我讲由 Malcolm Fraser 开始，即系你会睇到每一届嘅澳洲总理，佢都系真系有改革同埋有政策去推向我哋国家向前。你睇 Malcolm，即系就再讲前少少有Gough Whitlam，无论你系 Labour 或者系 Liberal Leader，即系每两个党都好。Gough Whitlam 前嗰排死咗，好多人讲啦，佢喺教育嘅政策或者佢。又话佢左派好入， 佢好有争议性嘅，都相当具有争议 唔系， 性 咁佢每一边都有争议性噶。咁另外就 系、 是， 但佢有个德政， 但系佢有好多政策推出嚟系推动个国家向前嘛。咁你去到Liberal 啦，Malcolm Fraser 啦，当年亦都系接受咗好多越南船民啦。即系基本上，如果你话 multicultural 嘅事，我觉得 Malcolm Fraser 真系一个，即系佢真系做咗出嚟嘅人。Gough Whitlam 可能系法律上停止咗白澳政策，但係 Malcolm Fraser 真係改變咗 Sydney 嘅面貌。咁你跟住去到 Hawking Keating，咁一連串嘅改革措施喺經濟上面，去到 John Howard 完成推出 Hex GST，跟住 even 去到 Kevin Rudd 佢都仲有NBN 有 Carbon Tax 有 Mining Tax，即係當然有 呢個 Carbon Tax 真係俾人。系，所以咁 好大好大争议性啊！ 喂，咁你一定系大争议性啊，所有嘢，但系起码佢有政策去推动个国家啊嘛。 系， 咁你去朱利吉纳就冇啦。咁但系佢都仲可以有藉口， 挂住插啊 我哋呢个 挂住个 系啦，我哋 carry on 呢个 policy。但系去到 Tony Abbott 停咗噶喎呢样嘢。 我觉得唔系啊，正如我头先讲吓，第一呢个 stop the boss，你唔觉得好重要咩？ 唔系，佢阿唐水嘅意思系佢对内政嘅贡献系冇之前嗰啲咁多。 唔系，我觉得你时间好短咧，你后边有咁多人，你背面插你，其实都系相当问题大咯。我唔系话佢 perfect 啦。Actually，我再想讲清楚，第一，佢一定好过工党。如果以我嚟讲，不过我选佢，我梗系咁讲啦。呢个唔使讲，你工党真系浪费钱，唔系浪费钱，系将啲钱系乱使。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佢就一路补窿。除咗呢一个 stop the boat 系好重要之外，我觉得。而最近你話要收翻12000个，我都覺得係 reasonable 啊，因為啲西方社會個呼籲咁強，咁而事實上國內都有好強嘅呼籲，咁你都要順應下咯。但係其實我都覺得係即係合理嘅，即係喺全世界嗰個難民潮咁對正常社會咁大嘅衝擊，而且呢個都係真係人道理由啊。如果你真係揀到嗰啲真係難民嘅話，咁你收12000个，咁澳洲都唔係話完全冇能力嘅，我覺得。是一个合理的行动。 我想唐水刚才的意思就是说阿珀特政府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长远的内政政策，就是对澳洲的内政他没有什么看法，也没有什么计划这样的东西。因为他 stop the ball 固然是一个重要的政策，但这个某程度上是属于外交层面多过算是内政层面。是不是唐水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不是短时间的， 佢仲有其实系 两年啫噃， 两年几咯，系咁佢 都唔够添啊！佢九月先上任， 佢第一年咪 stop the ball 咯。咁同埋佢跟住去到佢推出佢嗰个财政预算平衡财政预算咯。咁到第二年就系 reverse 翻晒佢第一年做嘅嘢咯。你收几钱人工啊，大佬？公平少少讲，即系公平少少。 我想讲先，公平少少。第一，澳洲嘅人工唔算特别高啊。你 compare， 即系佢系一个先进社会，根本澳洲大家都知道啦。你英美嗰啲人工唔系特别高噶。我哋香港嗰啲乜咁嘅奖唔得啊？ 而家系个咩年代咧？同埋你。而家呢個國家係正，即係我自己覺得啦，係處於一個你真係要改變嘅年代咯。真係你諗下，你而家嗰個 mining boom 過去咗，你仲有咩咧？你個國家咁你 對個內政要有一個長遠啲嘅國策咁樣咩啫？唔可以見步行步咯，有個睇法。 即係譬如我只可以講翻 renewable energy， 即係譬如話係咪你諗住澳洲將來嘅 generation 都係掘煤出嚟嘅咧，走去做 mining 啊，定點樣嘅？譬如你，我唔知你點諗啦，思華大伯。如果你作為父母嘅，你想你個仔女第時去做 mining， 定係去 TESA 嗰度做 renewable energy 或者做啲 innovation 咧？咁呢樣嘢你要推動噶嘛？你要有你政府要配合，而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前幾個禮拜。嗰啲 business leader 自己走出嚟话都唔得噶啦，即系等我哋自己嚟啦，不如咁样整咗个咁样嘅 forum 出嚟，其实系完全系唔得咯，都系。 即系而家呢个大环境系唔能够带领澳洲去继续前进嘅，咁就 系啊，同埋呢个都系右派嚟噶，而家呢个 右派 而家唔系阿 Malcolm 都系右派嚟噶。 其实呢一点系好重要，因为其实点解今次政变啊 ，Malcolm Turnbull 会逼宫成功咧？就是、其实一个好强嘅导火线就系好多生意即系商界嘅人咧，系对阿朴特嘅一啲政策系好好唔满意啊。咁所以佢哋Malcolm Turnbull 今次上位其实就因为佢自己系生意佬嚟噶嘛，佢自己系生意人出身啊嘛，咁佢变咗佢喺商界里面嘅支持系多啲， 身价1亿啊。 系 澳币啫，其实都唔系好多， 好叻噶啦，喺澳洲揾到咁多，好难发达噶嘛澳洲。咁其实即系变咗佢自己嘅商界嘅色彩又重啲嘅。咁其实每一次咧，变天啦，所谓变天咧，其实都会有一个导火线好多时候啦。譬如好似之前Kevin Rudd 嗰次俾 Julia Gillard 即系俾佢嘅副首相去政变成功啦。咁又系就个导火线就系话个 mining tax 开矿税啊。咁其實我自己係好支持嘅，我自己好贊成呢個政策嘅。咁因為我覺得礦咧係呢個天然資源係屬於每一個澳洲人嘅。咁而開礦呢個行業，因為係有天然壟斷嘅成分咧，我覺得抽翻一啲重税去補貼其他政府個開支咧係好合理。咁呢個係一個左派嘅政策啦，當然。咁但係就因為呢一個政策啦，講緊係 40% 嘅税咧，咁就令到工會就反彈得好犀利，咁而推動咗咧嗰次嘅。政变， 商界 系啦，即系工会啊，主要系工会啊，即系渊源嗰边，因为工咁当然后边系商界啦，就系、是、mining industry 啦。咁今次其实又有啲类似嘅成分，就系个商界去影响咗嗰个政治喺澳洲嘅政治情况咯。 好多嘢咧，其实系澳洲人抛咗呢个工党咧，即系上一次下一个，因为工党实在啲经济实在太差，差到即系大家都觉得好绝望啦。咁于是希望有一个新嘅改变。我唔系唔争糖水嘅所谓 change， 不过我自己觉得而家呢个世界系咁纷乱，同埋咁混乱，同埋咁冇呢个基本价值咧，可能个所谓 change 咧就系走翻转头嘅一啲基本人生价值啫，唔系唔尊重个人嘅自由，但系呢种。同時咧，可能有啲價值係要堅守，這個我反而贊成 Tony Abbott。至於呢個價值你贊唔贊成咧，係每一個人唔同啊。譬如我哋話喺學校有學校嘅價值，如果有啲學校而家開始連男女都唔使分，或者係啲廁所啊，或者即係以後都唔需要特別分嘅，所有都係叫做 transsexual 嘅，我其實覺得而家呢個世界係令人覺得混亂到已經。即係我哋已經覺得無所適從，正如頭先阿唐水話，如果你有細路，你點啊？我諗我有細路，我唔係好介意佢係咪去掘嘢啊？這個唔緊要，這個唔係人生價值嚟嘅。但係如果佢至於呢個世界，佢男女都唔清嘅話，即係再細啲嚇，又或者佢唔知道人生價值喺邊度？喺我哋當我哋有呢、這、一個，即係譬如舉例嚇，我 一定要掌握公義，我哋要真誠，或者好多嘅所謂人生價值喺度咧，我就係好border佢究竟佢係做啲乜嘢嘅行業啊？呢、這個唔重要。譬如話美國嘅精神係基督精國，呢、這個一定要嘅，一係你就唔好去美國。你唔可以因為好多嘅 Muslim 入咗嚟，我就連呢個 Constitution 嗰啲嘢都改。澳洲亦都有自己嘅立國精神，咁變咗我覺得呢個係基本價值。通呢，你可以唔選佢，佢亦都已經俾人掟好落嚟。但係我有啲人生價值，如果值得堅持嘅就要堅持。仲有我亦都想講，佢其實咧唔好講商界嚇，商界可能佢覺得佢阻住，咁究竟人民支唔支持咧？人民梗係唔支持啦，有個 copayment 啊嘛，好似你咁講，咪又係推行唔到咯？就係話睇醫生希望有$7啊嘛。即係話邊個睇醫生都有$7，好多人都反對，但我好記得我當時已經贊成，我不嬲都話澳洲人就係、是，我記得阿 Sam 你都講過，好多阿伯阿婆得閒嗰度就揾醫生睇，其實嗰度係政府每個即係嗰啲睇醫生嘅人要俾20，因為你要人勒緊褲頭一定推行唔到，你要人哋喺個 pocket 度攞啲錢出嚟係會推行唔到。但係我亦都可以預料， 佢嘅佢份工要叫人贊成嘅。 喂，佢自己嗰啲黨友可能最後都唔贊成，咁點啫？拭目以待嚇，你哋仲未有細路，可能但係你有細路嘅時候咧，佢就好似希臘咁樣。如果佢仲係中工黨執政或者一個洗腳唔抹腳嘅咧，我諗我哋係有危機，係非常之大嘅。譬如佢話希望係70歲退休，咁又係唔得咧，因為個個唔肯啊嘛。你個個都唔肯，俾錢嘅就唔肯，攞福利嘅就要。喂，呢個國家唔係好多錢可以咁樣俾人攞，前居係可以可減。 呢個 point 好好。 基民係應該嘅，好多人係醫生又喺度純粹掠水。邊一個係睇醫生都，但我已經講過好多次，凡係唔使錢啲嘢，一定造成浪費。 如果既然係咁，佢咪應該堅持咯？ 你講得啱個，佢都應該要堅持啊。不過， 咪頭先阿思華姐姐就我諗 address 咗頭先阿唐水講嗰點咧，就話喂，你 Tony Abbott 冇一個長遠嘅國策去推動本國嘅經濟。咁阿思華姐姐，我諗即係思華姐姐嘅講法就係話喂，咁其實啊，而家。已經有啲叫做禮崩樂壞啦，咁其實一啲重新再去復興翻一啲我哋原有嘅價值係應該嘅，同埋就係話喂，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多時候而家我哋嗰、那個economic footing 就我哋嗰個經濟嗰個站腳點，好多時候都係叫做隔代嘅一啲剝削啊，即係話年老嘅一代去剝削緊後生嘅一代嘛。 係㗎，係 啊， 其實我都擔心你哋㗎，陰公好可憐啦、啊。 但係第二，我覺得糖水有個 point 講得好正確。咁當然依個係一個問題啦。咁但係你阿伯特，你做首相，你當然你份工梗係唔容易做啦。但係你份工就係要說服其他人去做啊嘛。咁 so far 就話糖水，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而家阿 Tony Abbott 其實一路係做得唔好嘅，所以佢先俾 我諗佢係說服唔到人咯。 唔係，就算我想講就係、是，就算你我明白舉個例子啦，但係其實就算佢做到，佢只不過佢唯一嗰個論點就係佢要 balance 個 budget 啫嘛。咁呢個我冇人反對啊，冇人反對啊喺澳洲。咁但係就算佢做到，都係一個 housekeeping 嚟嘅啫嘛。你睇翻過去嘅總理，佢唔係淨係做呢樣嘢，佢唔係淨係做呢啲嘢嘅。佢係有新嘅政策去推動呢個國家嘅，即係無論你係右派又好，左派又好，即係如果係右派嘅，我可以舉 John Howard 一啲例子，係一啲好好嘅政策，例如 HEX， 例如 GST。當然佢首要嘅佢份工要做嘅嘢，去說服其他人啦，就係、是、要 political leader 就係要去引領個國家去討論呢樣嘢，跟住。得出個結論，跟住一齊向前嘛。 但係公平啲講，佢都有提出要加 GST 嘅。咁如果你覺得呢方面都係即係一個正直嘅話，咁佢都有提出過。 唔係佢嘅意思，唔係開創性咯，佢只係 即 係盈餘夠半啫。 John Howard 係一個好強勢嘅政府，係我呢十年嘅一個總理，我諗真係歷史上都罕有啊！直情啊，有一個好罕有強勢政府，而家好難㗎。 其實我覺得好奇怪，就係聽到啲言論話而家咩啲傳媒好左啊，即係我聽過，唔係就係今晚第一次聽，或者係嗰啲。其實澳洲從來都係一個 conservative govern 嘅國家嚟，從來都係優勢嘅 conservatives。第二就係話，其實你 喺咩叫優勢啊？ 即係你睇翻 保守咯， 係從來都係 左咯。你嘅意思，你嘅意思唔 從來都係右嘅。 優勢保守係咩意思啊？解釋下。 即係從第一頭，首先你睇翻有幾多年係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從來都係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嘅多 ，Labour 嘅少。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話澳洲人嗰個文化從來都係保守嘅。 呢个第二点。咁同埋咧，你再睇翻去成个世界嘅潮流，基本上你去讲紧由80年代去到2007-08年，即系30几年，你去到2000年头左右嗰阵时咧，基本上系左派系灭绝嘅，系冇左派 嘅。你 讲 嘅左派唔系喺传媒嘅左派。傳媒啊，不嬲都係，我只能夠真係講個阻字嚇。咁即係佢譬如好似今次嗰個喺呢一個小朋友喺，即係嗰個 origin 係敍利亞嗰個小朋友喺個沙灘度嗰幅相啊，本身根本就係一幅製作嘅相。你見到澳洲傳媒好多好多人大張旗鼓咁將呢件事嗰個真相講出嚟咩？唔係多喎、啊。反而影住嗰個 左派啊！呢個唔係左派，呢個 嗱，所以我就想話俾你聽咩叫左啦，咩叫傳媒特色？傳媒特色，你唔係將個真相講出嚟嘅咩？佢明明係想 promote 一種所謂絕對嘅人道主義，所以佢就唔將佢後邊嗰啲嘢講出嚟。咁當然啦，你再睇到 佢冇，佢唔係promote 人。 咁 係 叫咩咧？你叫佢右啊？ 宣傳咯，係啊，即係如果你右，你 Murdoch 嗰啲傳媒都係會照。 咁佢對做後係咪造成一個好？ 咁咪摆幅相出嚟咯，就咁啫嘛。咁跟住个效果系点？即系佢咪顺住个读者。 我想话俾你听， 市场 啊嘛。世界点我唔知，但系由60年代啊，嗰、那个咁样嘅美军啊打仗喺越南，传媒不嬲都系左，所以最后美国就喺越南嗰度收手。其中有一幅就好著名嘅一幅相，就是、一个细路女喺呢个越南。被炸嘅时候咧，美军嘅炸弹炸咗女手，个女仔啲衫都炸烂晒，就喺度除晒衫就喺条街度走，引起全世界嘅大非常之大嘅反响。美国嗰个反战意识突然间高涨起嚟，即刻于是喺1975年啊，中国美国同埋呢个，但我想话俾你听，传媒都系左， 冇呢样嘢嘅，冇传媒不嬲都系左呢。即系你成个梅铎集团几乎系垄断咗大半边江山 ，Murdoch 点会系左嘅？右到爆炸啦！即系我想，同埋我唔否定，如果你话八十年代之前，即系有一个左右嘅，都只做一个，即系左倾嘅成个世界。但系八十年代去到即系去到奥巴马上场咧，基本上系。成个世界根本系向右行咗三四年。 你讲啱，我而家讲呢个传媒左系近10年嘅事，你唔觉得系咩？ 好啦，点解会右派会话传媒系左咧？我想举出样嘢。 唔系右派啊 ，sorry 啊，我 point out， 我认为呢一个传媒系喺一种咁样嘅，并唔系将一个嗱咁，不过咁全世界传媒都系咁，佢唔一定系将所有嘅真相去显露俾你，佢想将佢话嘅真相显露俾你，佢想将你觉得而家对呢、这个。敍利亞嗰啲即係所謂難民啦，佢裏面有好多難民，亦都有好多唔係真係戰爭嘅難民，可能係經濟上追求更好生活嘅。但佢哋將佢打成一個非常之苦主嗰個狀態，而希望引起世界注視。咁呢一個咧，我認為我自己叫一樣叫左啦。其實西方傳媒而家係有一個好大嘅左派幼稚病喺度㗎。 唔係講翻傳媒呢樣嘢咧，嗱，首先我唔覺得傳媒係左，你譬如話。ABC 有啲左傾，我覺得係咯，但係係啦，咁你同埋係話點解？我想講點解？其實我覺得我聽到嘅其實就係不停有右派喺度指責啲傳媒，不停有右派話誒 Fairfax 做得唔好，ABC 唔公平，間間傳媒都唔公平，對佢哋有偏見。即係我睇到嘅就係其實一個好弱，即係好弱嘅右派咯。即係今時今日， 即係你覺得傳媒係一個好弱嘅右派，即係整體嚟講，傳媒係 定係好弱嘅左派未夠強？ 唔 係 啊，好係嗰啲右派好弱，即係你好弱勢嘅政治人，你先會咁樣批評啲傳媒嘅。點解佢咁弱勢的政治人呢？就係、是、因為即係有幾十年，成個世界根本係傳統嘅，即係譬如以前嗰左派咧係消失曬嘅。所以根本佢哋就未經歷過嗰、那個磨練唔夠啊！ 思華姐姐嘅意思就係話咧，糖水依幾年嗰個傳媒近十年個傳媒咧係左傾得好緊要嘅，咁 西方傳媒啊， 係啦，咁甚至乎係左傾到個位置就係有啲偏頗添，就即係報一啲專係佢哋想報導嘅事情啦。咁但係阿糖水嘅意思就係話，其實就你唔覺得係咁樣一回事？你覺得其實一路右派。都是偏右的，中間偏右的，是不是這樣的意思？但是你怎樣去 回應頭先，好似阿蕭姐即係 point 嗰個，我覺得都係一個 valid point， 就話喂，好似今次嗰、那個難民事件咁樣，咁亦個傳媒的而且確好傾向就係話普世價值、人道主義、 市場主導啫嘛，即係佢冇咩普唔普世價值㗎。哇！嗰張相咁 賣到紙， 即 賣到紙煽情， 咪賣啲紙啫嘛，咪咯，就係、是、咁簡單啫嘛。多人睇 嘅，賣紙嘅，佢之後有好多 comments 咁啊。 其實呢件事同我哋今日嘅 topic 就有關，因為點解？因為喺阿伯特依屆政府裏面咧，佢嘅財長 Joe Hockey 咧就曾經係告過三個傳媒嘅，咁就係Fair Fox， 都驚人我都 係啊。咁就告誹謗嘅，就嗰單官司係打贏咗嘅，咁但係就輸堂費。咁其實嗰件事，其實佢告三個機構嘅，咁佢贏咗一個機構，另嗰兩個機構輸咗，咁變咗就佢攞翻嘅，即係個 compensation， 然後呢個 cost 就唔夠 cover 佢俾另外嗰兩間機構嘅錢啦。咁 anyway 呢個唔講，但係好明顯就話即係阿波特依屆政府裏面嘅人咧，的而且確係對傳媒係好睇唔順眼，甚至乎可能係有一種敵意喺度啦，或者可以咁樣講啦。咁呢樣嘢我諗都係促成咗今次換屆政府換得咁快嘅一個催化劑嚟嘅。咁其實我覺得傳媒左右咧，有陣時就好難分嘅，因為的而且確佢可能好多時候都為咗賣紙啦。咁但係一個無可否認嘅事實就係話，戰後咧西方社會就包括澳洲、紐西蘭啦，就都係有一個好左傾嘅傾向嘅，咁英國都係啦，咁就左傾得好犀利。咁所謂嘅左傾就話偏向就係話社會真係社會主義啦，即係公共福利對例如好似公共醫療啊、公共教育啊依啲咁嘅政策係的而且確有咁嘅傾向嘅。咁越戰之後更加就係反戰嗰、那個呼聲係好犀利啦。咁作為一個傳媒嘅話，咁無可否認，如果個有咁嘅受眾就有咁嘅傳媒嘅啦，就好似香港咁樣，蘋果其實咧佢左傾右傾，其實好多時候佢都係香港人中意睇乜，佢咪俾咩你睇咯，係咪？你香港人即係唔讀書冇質素，咪俾啲垃圾你睇咯。咁賣到紙啊嘛，係咪？咁所以其實依方面我唔知大家點睇，兩位點睇啦？我會覺得好多時候個傳媒嗰個左傾右傾咧，其實係就好受嗰個者嗰個意識形態嘅驅使嘅。依一屆新任嘅政府。Malcolm Turnbull 依家政府，咁你哋對依家政府嘅睇法點？係會唔會一個係有一個短命嘅政府咧？同埋你覺得佢而家出咗台嘅政策，或者佢已經即係講佢會做嘅嘢，大家有咩睇法咧？咁阿蕭華姐講下先啦。 佢有三樣嘢要做，我唔知你哋啱啱即係佢話有第一就係呢個 same sex 嘅 marriage 啦，即係同性婚姻啦。第二就係氣候轉變啦。嗱 ，which is 氣候轉變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再講嘅。其實呢度都係引起我有好大嘅同阿唐水好唔同嘅意見啦。不過唔講住，因為時間可能唔夠。咁第三佢就話希望澳洲即係推行呢個共和啦。咁呢個即係唔係政綱，即係希望係向呢個方向啦。係幾個工作重點咁啫。 少少，我諗佢呢個唔係佢政綱嚟嘅，呢個係 唔係政綱，即係工作重點咁啦。 佢 目標啦，或者 一路以嚟嘅諗法。咁啲人係 highlight 咗呢幾樣嘢，因為呢幾樣嘢係比較即係受爭議啦。如果佢身為一個 tone level 唔同啦，呢樣嘢呢幾樣嘢。暫時佢未講佢嘅政綱嘅，佢就係講咗話首都 policy 都唔變，夜晚今日晏晝先至宣布咗佢內閣啫。 咁其實一點大家頭先都 highlight 咗就係咧 ，Malcolm Turnbull 係一個共和黨人士嘅，係即係嗰啲叫做我唔知 贊成 Republican 係啦， 走向共和 係啦。我哋依邊係冇共和黨嘅，但係佢係即係走向共和，支持走向支持澳洲走向。 咁制啊嘛，佢趕走個皇帝啊。 系啦， 咁即系翻嚟英国啦。 系啦，咁你问我嘅话，我就即系或者我哋可以另外开一个 topic 再去讲啦。咁但系 anyway 啦，咁佢就系好明显一个 pro republic 嘅人嚟嘅。咁呢一点就会唔会究竟带领澳洲去走向呢个方向咧？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咁但系经济方面，大家点睇咧？会唔会？ 我净系想讲，即系最后一点咧，即系我觉得系最重要一点咧，所以要讲，就系其实有呢个情况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我自己觉得系一个 marginal politics 同埋呢个 mainstream politics 嘅斗争嚟。即系好明显 ，Margaret Thatcher 系从来都系 popular 噶嘛，佢一上场已经系。打低咗 Bill Shorten 啊嘛，佢都未做嘢，佢已經打低咗 Bill Shorten， 已經係70-26啦。個問題就話點解 Liberal 從要踢走佢，而一路都係支持 Tony Abbott 嘛？咁但係 Labour 又係，Labour 又係 踢走一个咁而家 Labour 选翻啦，但 Labour 又踢走一个popular 嘅总理，而宁愿去揀 Julia Gillard 唔要 Kevin Rudd。咁呢样嘢就系两个党佢哋都存在一个党内嘅斗争咯。咁呢个就系嗰、那个其实 mainstream 嘅 Australian 就系支持 Malcolm Turnbull 支持 Kevin Rudd。咁啊唔好讲 Kevin Rudd， 唔好讲工党啦，而家暂时讲翻 Liberal。咁但系喺佢哋党内系俾一啲右翼嘅势力，即系为啲少数嘅势力控制住，但系佢哋就系要支持所以其实我觉得成件事跟住落嚟睇咩咧，就系、是、睇 Liberal 党内嘅斗争，即系会系演变成点样咯？呢、這个就系呢个未来嘅戏码就喺呢度咯。 咁仲有我自己讲少意见咧，就系唔系因为论我认为一个普通嘅人咁少少理下呢个政治嘅人咧，即系一种咁样嘅党内斗争系相当令人厌倦噶，同埋啲咁样背后插刀咧，你都唔得闲去理啲咩大事，一日都应付埋，即系咁样嘅党内斗争。其实工党已经有一个好失败嘅例子喺度啦，咁而家 Labour 又玩呢个游戏，咁唔紧要啦。 但系呢个系啱啱 相反，唔係佢係咁嘅，佢黨魁就係做呢個國家嘅 Prime Minister 啊嘛，咁佢係咁嘅啦，冇辦法嚇。 但係佢最大分別就係工黨係踢走個 popular 噶嘛，你要睇翻 Malcolm Turnbull 佢係咪擺平得到黨內嘅鬥爭，同埋之後即係佢又要繼續佢自己嘅線係啦，因為呢個係佢上台嘅原因嚟噶嘛。 我反而咧，我堅持我頭先講嘅嘢咧，我好擔心咧，萬一人民又頂佢唔順啦，又即係都佢覺得福利主義正咧，我真係好擔心澳洲個經濟喎。其實，因為你一路係咁樣去開水喉，你有嘢賣就賣啊，冇嘢賣都唔知點。咁慢慢之後咧，喂，即係你越年輕嗰啲人咧，第日個 burden 係越大咯。其實真係而家稍微勒緊少少，或者係阻止一啲浪費嗰啲即係 loopholes 咧。是非常重要的，即是无论哪个党啦，我希望下即是希望能够做到咁。因为前居可鉴，你而家好似希腊咁呢，佢有排都搞唔掂，十年之内我唔相信佢啲人民生活都会好。 呢、這个内国制有佢嘅优点亦都有佢缺点嘅。但係我自己会觉得佢嘅缺点居多啦，即係头先阿苏华姐姐所讲嘅就係、是、哇屌成日都变天嘅，係咪先。 烦。 党内斗争搞嚟搞，冇时间搞其他嘢啦，同埋 唔系咯，我又同佢嗌交，唔想讲嘢啦，真系。 呢个系近十年嘅事啫，即系以前一路对佢都唔系咁样。 以前好 啲嘅，所以我分析就系根本呢个系 mainstream 同埋 marginal politics。 但系呢个嘢咧，我大家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因为你借鉴日本就发现到，就系当一个国家个经济向下走下坡嘅时候咧。就會出現到，就好容易，好容易出現咁樣情況。因為好似日本，因為日本係過去嗰二三十年係都係冇卅年啦，即係過去嗰廿年都係處於一個半衰退狀態啦，叫做咁，所以變咗佢就經常倒國嘅，喐啲就倒國噶啦。去到小泉上一郎嘅時候，先至能夠即係穩定到個局勢啦。咁但其實佢做咗好多嘢去改善日本嘅經濟啦。咁到而家依個 安倍晋三 係啦，安倍都係安倍經濟學，即係其實好多時就係話你經濟做得唔好嘅時候咧，內國制咧就會經常出現倒國嘅情況。咁同樣地出現咗喺澳洲嘅身上啦，就我哋嘅經濟開始下滑啦，走下坡，咁就經常會見到有變天咁嘅情況出現。事實已經係咁樣啦，轉咗屆政府會唔會對我哋國家個經濟係有幫助咧？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應該係會好啲嘅，因為我哋都覺得阿珀特咧係真係做嘢好似有啲九唔搭八，即係佢作為一個首相嚟講，我唔認為佢係合格嘅。咁 Malcolm Turnbull so far 我見佢做嘅事情亦都係即係比較即係有板有眼啲啦，又 佢都唔夠一個禮拜。 唔係因為 佢係 minister。 唔係但係你明一樣嘢，佢唔係第一日。佢唔係第一日喺嗰個位置， 錯哥 俾多少少 background， 大家就係喺2007年嘅時候，阿珀特連埋另一個黨友係曾經就係逼 Malcolm Turnbull 就逼供嗰陣時就係 Malcolm Turnbull 係黨魁。在2007年的時候就是被阿珀特搶了他，還有另一個黨友搶了他這個黨魁的位置、其實他是知道失去權力的感覺，他都明白到黨內鬥爭的殘酷，而他選擇留下，他沒有選擇離開政壇。那我覺得這個人是受過歷練的， 咁同埋佢係生意佬出身啦，而家喺澳洲最大嘅問題，其實講到尾唔係咩移民問題，唔係咩難民問題，係經濟問題。講到尾係 世界都係咁，唔係即係除非係戰亂㗎啦，一般嚟講都係經濟問題。 唔係因為，但因為我哋係面對一個結構性嘅經濟問題啊嘛。頭先阿唐水都講得 highlight 咗個問題，就話：喂，你除咗賣石 sell rocks 之外，你仲有啲咩咧？係咪？咁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之前都。之前我哋嘅節目都講過一樣嘢啦，咁我覺得會喺度咧，我覺得希望，我亦都希望佢會有一啲政策可以帶領我哋國家走向一個新嘅方向啦。咁就如果係咁嘅話，就下次就再同各位聽眾再見啦。 好啊， 好， 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